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第二节翻嚟大匪看天下，其实咧今日冇咩新闻讲啊。咁啊，上节讲咗曾志伟啦，今次咧就讲喜茶。点解值得讲喜茶咧？其实咧喜茶咧大陆咧喺深圳咧好红，成日排队。咁而好多视频咧就影到咧，香港咧咪大陆好多人咧收钱排队，因为其实呢个系一惯常嘅做法嚟嘅，即系大陆系惯常做法先。唔好讲香港呢一笔，系讲大陆呢一笔惯常做法。新开店有钱有财嘅，请人排队做晒，从来都系呢、這个时候我敢断言，断言，因为见得多，尤其所有嘅唔好话卖食品啦、衫裤鞋袜啦，开啊一话俾一位咧，咁前面有条龙噶啦，咁啊组织起嚟啦咁吓。这个是大陆的基本的经常的做法。而来香港开那么就有句名言讲得是吧，见到龙尾当你赢啦，排六七个钟头没问题。是不是跟着那些人呢说这些这样的化学药品喝的都低能啦，不是新香港人，即是讲大陆来移民啦，不是港珠边个去排啊。又是网上一片谩骂声。临年尾曾志伟不够还要搞喜茶。衰过啲五毛。人哋有权俾钱去排队饮佢自己各位作觉得系好饮抵饮或者好饮嘅嘢。呢个系佢个人自由。关新唔新香港人咩事啊，好似好少提嘅，近期都高慧贤，因为我买苹果必然啦。唔系唔俾你排，你自由嘅，但你排队，你浪费你嘅时间，浪费你嘅金钱，喺呢啲事上值唔值得啊？自己谂下啦，用脑。你嘅价值观，佢值唔值得，抵唔抵，系买嗰个人嘅。判断关你高慧贤卵事咩？屌你老母，啱唔啱啊？即系等于叫鸡，啊唔想讲呢啲，等于叫鸡。有啲人话：哎呀靓啊，身材好，哎两千蚊值啊。跟住有条马女隔篱讲：我唔觉得佢好喎、啊，咁靓女又身材好，哇几多男人啊咁诶搞过佢啊？哎唔好话啦。啊前后啊乜嘢啊有窿嘅啲入得啦，呢啲女唔得啊，揀个丑啊呢、這个好啊，干净。百货百客有乜所谓啊，即係其实呢做呢一次其实呢我都唔想做。因为呢好即係觉得见唔啊呢啲啊咩叫做网上 KOL 啊 啊，即系唔知啊，啊高慧贤啊，啊移咗民去加拿大啊，新香港人啊，乜乜乜，你新加拿大人，你顾翻你加拿大啲事啦。如果你觉得香港值得留恋嘅，我哋想办法令香港更加好，而谩骂唔会令香港更加好。即系对曾志伟，只要你唔中意，只要嗰样嘢系大陆嘅，你就要反。或者你唔中意，唔好话大陆，你唔中意嘅你就反。每一笪地方，每一个人物都有佢嘅事去判断。但你喜茶如是，吓、啊、做任何嘢，假设咗佢一定系有买俾钱买排队先，系咪啊？即系好似海底捞咁，而家好成功啊！我未食过，但系我去到昆明啊。啲朋友啊，全部都唔好意思啊！啲朋友啊，全部都话俾你听，我不如食海底捞啊！我话唔食得唔得啊？佢排得好火、啊，排得好火。咁我话我唔想去帮衬海底捞，我无意去诋毁马云嘅生意，但我自己就唔中意。咁我咪选择翻我嘅肥牛火锅、啊。我个三哥火锅咯，系咪啊？其实系咁啫嘛，吓，因为你唔中意，你冇研究佢实际系点样，然后你走去攻击佢，为咗你嘅所有身边团结咗嘅人，就不停喺度攻击一样嘢。香港嘅没落，除咗大陆嘅入侵之外，最主要就系而家呢啲所谓嘅香港人。标榜自己香港人嘅人做到咁差，有啲人有阵时我做节目话我好中意听仇思达，因为仇思达咧，我唔系话佢系本土派或者佢支持黄毓民冇政见，系佢做节目嘅方式，系佢攞一件事件出嚟，你今日讲啲乜嘢，我攞翻你之前嘅你讲嘅嘢，然后去印证你今日你反口覆舌，你讲错咗，你做错啲乜嘢。我喜欢听他这一点，而不是在这里作故事无证无据。所以根本上为什么网台不听，再加上萧定一事件执笠生意有几何，萧若元有份参与又好，没份参与又好，你好像我这样攻击他，说基本上不买得他的股票，我说同佢呢次執笠有乜关系啊？生意赢输就係咁㗎啦，冇必赢嘅生意。有啲人留言同我讲，佢话你識讲咩？你睇下杰拉德啊，做生意啊，隔人做生意啊，移民啊，啊好似赢緊㗎嘛，乜乜。我最难睇个口面。咁你唔抵得，你咪走去同阿杰拉德讲。啱啱啊！你唔满意佢嘛，咪直接讲，冇问题噶。咁佢咪解释翻俾你听咯，系咪啊？即系萧若元佢个仔生意输咗，争几多钱都好啦。上市公司系咪即系壳都值几多？有啲话哎呀，佢执咗粒借故卖只壳啊，又执翻几亿啊！咁不如唔执粒做靓盘数，卖多唔止几亿啦。啲逻辑喺边啊？是不是因为你不喜欢萧若元，不喜欢萧定一，不喜欢他们，你就说你们自己相信的说话，然后攻击他们，好像你躺在他床下底偷听他讲话呢？上一次讲曾志伟，其实都讲到香港人的不堪，这一次讲喜茶，亦都觉得不是后生，是年纪大都是这样，被那些所谓叫做真心相信共产党的撩摇猪啊、飞天猪更不堪啊！他们都够胆拿件事出来以事论事来讲、啊、用他的观点去讲啊！这些真心的相信的，如果你真心相信你是香港人，香港人应该是怎样的，你就做回香港人应该做是怎样咯，是不是？我啱啱有个杭州喺圣诞 嘅时候，唔系喺一个梧州嘅有两个女仔朋友，佢嚟香港玩，参加旅行团嚟咗之后咧，咁我话我要去昆明，我话咧如果方便嗰晚出嚟啦，咁跟住佢出，佢话佢唔得，因为佢参加旅行团，1,300蚊，咁啊包两张，包酒店两晚，咁啊一日自由行，两日咧就。是那个叫做一日迪士尼，一日呢个飞，一日呢就是呢个海洋公园，1,300蚊行程是咁啦，圣诞节嚟。咁呢佢就我臨上飞机之前一晚问我，咁我都话啦，其实我未见过佢，即係网上嘅朋友啦。咁我就话今晚呢，因为你冇早通知我，我唔能够嚟见到你。咁但唔紧要嘅，你想去边度啦，搭的士。你唔熟搭的士啦，你想去边度买啲乜嘢做啲乜嘢，嗰陣时係7:00。我话呢今晚呢係平安夜，你睇灯饰都 ok 嘅，边度灯饰靓，去边度约莫几多钱，去到嗰度你搵啲乜嘢，咁我讲咗俾佢听。咁佢后尾呢就返到去，佢都即係 WeChat 我啦，话喂多谢你呀，即係我哋好赶，咁你就变咗悭咗好多脚骨力，又唔使查，你讲晒个路线俾我听。我觉得呢香港人又好，咩人都好啦，我哋做好自己，我哋就强㗎啦。而我哋做唔好自己，然后因为自己做得唔好，然后佢不停去诋毁一啲你认为嘅弱势社群，佢其实可能佢先係强㗎喎。係咪呀，即係共产党对香港人，佢係强大嘅，亦都係脆弱嘅。咪好矛盾喎，唔矛盾。因为佢脆弱，所以佢好多威权政治乜嘢都出嚟，想办法打压对手，做到自己好似只老虎咁。而家嘅共产党就根本上就系咁样。萧玉元先生点解叫翻佢做萧玉元先生？其实从来都系咁叫佢。近期做翻啲节目啊，真系非常好，欣赏多啲咯。咁其实咧，早几个月我都讲，我想做翻啲。时事即系咧就读书啊，讲多啲唔同嘅嘢，咁啊讲书啦咁。咁当然我不如萧玉元先生啦。咁萧玉元咧亦都讲咗一个啊萧生书房啦。吓咁啊，可能大家都有呢个想法啦。咁讲下电影啦，咁我久不久都讲下电影啦，咁或者讲下电视剧啦。咁大家都系咁样，想咧回归翻一啲。贴地啲嘅，即系冇贴地啦，即系近翻我哋普通人应该嘅生活，政治上嘅争吵啊，我哋尽量去争取，应该系咁样咯，而唔系只要觉得嗰样嘢你唔啱，你话佢，但系你唔能够话去参与嗰啲人，佢哋想自己愿意讲猪侮辱新香港人，呢啲人侮辱香港人，喜茶事件你完全睇得到。香港的没落就是这一班人，不止啊，如果那些是投共的，那些有钱的投共的人，他真的投共了，卖香港可以这样讲，是有责任的话，现在你这一班人对香港的没落难道又没有责任吗？是不是这样讲？因为你将香港最香港人最差最扑街嘅嘢摆咗出嚟，我睇唔到。而只要人哋唔认同你，你哋就喺言论上、网上去打压人。仲有一分钟啦，我唔系支持肥佬黎。但是我认为呢，香港得返一份反共的苹果日报，要有不同的声音。即是很多闹苹果日报的人，他日日呢就揸住苹果日报的报道，他的料来做节目，然后他就闹苹果日报。 好多呢啲人。咁我都见到啦，连标题都一样添，有啲甚至啊，咁啊讲我啦，我觉得咧，《苹果日报》唔止应该加到10蚊，应该加到12蚊。生存方法冇办法，因为冇广告，佢系唯一嘅反共报纸。吓，佢有佢嘅可看性、可睇性，系嘛？只不过你睇完之后，即系睇《东方》，我都觉得佢有可观性。但系问题就系你自己作出你自己嘅判断同埋观点去消化嗰件事，而唔系否定佢。就系我嘅睇法，我嘅想法。点解加咗12蚊啊？如果支持你肥佬礼嘅，到我而家今时今日仲买住份报纸嘅，上飞机之前买，落飞机之前夜晚漏夜都要买份《苹果日报》日报嘅嘅人，多2蚊多4蚊有乜所谓啊？因为人哋就系支持一份反共嘅报纸，仲可以生存落去。如果佢为咗加2蚊而唔支持你，咁其实呢个人从来冇支持过你，喺我心目嘅观点。如果而家仲肯俾8蚊买一份报纸，呢、这个人基本上就系最你最支持你，或者佢一定要睇你报纸嘅人。所以既然系咁嘅时候，肥佬礼，虽然咧我呢咪节目你听唔到噶啦，2-3千秒，但系加到12蚊，其实我都觉得冇问题嘅。多谢大家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